在上课的时候问我说，健脾丸什么要吃到什么多久或怎么样？我会觉得，就上个礼拜六啊，就有同学在下课跟我们去喝酒的时候，同学就有告诉我说，就像他的亲戚有人从小不吃苹果不吃牛奶，然后脉拔起来非常的健康，但也有人呢又吃苹果又吃牛奶，可是从小运动的量非常够，于是脉拔起来也很健康。就是我没有说吃苹果牛奶绝对会死，我只是说很多不良因素加在一起一定会完蛋。那就是说，所以有运动还是很好的，对不对？所以就好比说，你如果的脾胃机能很好的话，吃完饭最好要散步啊。那你们现在上班族吃完饭能散步吗？ 现在休息不算散步，现在休息 就吃完饭走一走，对脾胃是比较好的。就是因为脾胃在动啊，你如果吃完饭就这样坐定不动的话，有的时候人的这个代谢会顿顿的。那至于说要健胃啊，要健胃的话，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吃饭不能吃太饱，每一顿都不能吃太饱。而到底怎么样拿捏那个分寸呢？这东西需要各位啊，用一种类似静坐练功的心情去关照你的饮食代谢，你才会知道。就如果你吃饭的时候真的很有意识的吃，细嚼慢咽的吃，你会知道吃到某一个点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胃非常舒服，那就停在那个非常舒服的点，就不要再吃了。然后通常你如果停在这个非常舒服的点，你一定会饿得特别快。就是消化这个东西很妙的，吃太少它消化起来不经济，吃太多它也消化起来消化不动。就是有一个食量的点，你忽然觉得哎，吃到这个量的时候我会很舒服，但如果你吃到这个量然后就停止的话，你会发现你还没有到下一顿你就先饿了。有的时候比你吃少一点还有更快会饿，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那要细嚼慢咽，然后要挑食物。比如说像昨天啊，跟小助教他们去吃披萨吃到饱，那就吃披萨吃到饱的结局就是下午我看不到的人不知道，我连前助教我下午都没有看到，就是至少我跟李助教就下午就一直在睡午觉，因为消化不动，觉得非常疲倦，然后就一直睡。啊？同学说什么？因为李助教原来是要到我家帮忙我做事情的，然后我也挂了，他也挂了。那陈助教下午后来有睡吗？也挂了，对不对？就吃太多，你的全身的体力都会，就你吃了太多难消化，你就体力被虐待在那边。你们有没有觉得吃粥很好？就是吃了之后几乎不要花太多力气消化它，对不对？所以各位同学，你要选择你很好消化的东西，然后吃到那个刚刚好的量，那每天每天都让自己吃到那个刚刚好的量，那这样子你的脾胃就会很快的好起来。你会知道，如果你连续几天都吃到那个刚刚好的量，不但你精神变好，而且你的那个排泄也会变好。可是比如说吧，我们有些人是有家庭主妇的美德的，家里面看到有剩菜就一定把它吞完，免得浪费，那这样子你就没有办法拥有非常健康的胃。或者像我这种就是养得差不多了，忽然有人告诉我说我们去吃披萨吃到饱吧，然后我也说 yes 啊，然后就又坏了。所以如果你持之以恒的去把这个饮食控制得很好的话，我想比较有用吧。那吃饱了就睡当然是比较不好啦，对不对？吃饱了就好动不动。还有一些人是，你知道有些人是会肝成皮的，对不对？就是他因为他容易紧张或者怎么样，所以他的那个消化能力比较差。那如果你吃了之后觉得好像什么塞到，那你如果你的这个脾胃脉偏咸的话，那比较是肝成皮。那肝成皮的人吃完饭要做什么呀？吃完饭要做一种非常不雅的动作，所以邀请你们躲到公司的屋顶或怎么样，来做一种就是 按摩身体两侧的动作，那它是何等的不雅呢？其实做起来之后，每个人看都觉得在模仿猴子。这样是真的很舒服啊！你们这样，你们举起手，现在那个摄影机也不是拍到你们，你们这样摸有没有觉得有快感啊？有没有一种好像有帮助消化的感觉，对不对？可是，除非你能够推广到你整个办公室都起来练这个猴子抓痒功，不然的话，只有你一个人这么做就会有点太寂寞了。对，就是我觉得的确是有这个需要。我觉得我因为碍于他人之眼啊、哦，我很少做这个猴子抓痒的动作。可是我就觉得，人到中年哈、哦，很多脂肪都会堆积在身体侧面。你会觉得说，哎，身上有些多余的肥肉啊，都是因为你三焦不同啊，这应该就是吃完饭就要多做这个动作比较好。就像我昨天不知道交际主办有没有提到，就说像有些男人的乳房肥肥的，像女人的乳房，我觉得那是肝郁啊，就小时候受太多委屈的人比较会那样子，那要疏肝嘛啊，就是这种动作也要多做。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工作有压力的人，那吃完饭就要多做这个。这都有很多方法啦、啊、那当然也有人说什么像人体使用手册那个作者不是说生气之后要按摩太冲穴对不对，那这样子比较能够把这个，那我是很懒得按摩的人啊，就所以就吃解鹿汤啊什么意思都差不多嘛，反正就是啊哦，同学有人解鹿汤啊，就是父亲煮的医学，就是陈世铎的书里面有一个解鹿补肝汤，它大概的意思就是逍遥散那个结构，把白芍放很多很多，然后再加一点点金芥，这样的金芥加不加都没关系，主要就是疏肝的药里面把白芍加到很重，那吃了之后就能够比较让你那个生气之后的肝火早点平息这样子，啊，大概是这样子。那按太冲穴比较省钱啊，那解鹿补肝汤这种药，那你们看陈世铎医学全书就会看到。那至于健脾胃还有一些事情，我们这是都是中医基础的事情啦。中医基础里面有一个基本守则，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对不对？就是你要没有心事脾胃才会好啊，一天到晚心里面都在想事情的话脾胃很难好。所以怎么样可以没有心事，听说有同学实践的比较成功的啊、哦，那你们私下再互相访问一下怎么样可以比较没有心事。如果你一天到晚在想一些事情的话，我想脾胃会比较不好吧。那再来我们就教承气汤。那我先跟各位同学讲一下承气汤，这三个承气汤呢，就是调胃承气汤、跟小承气汤、跟大承气汤。我不会很仔细的教，因为要仔细的教就必须把阳明篇的每一个条文跟大家做分析。简单来说就是，如果你没有在白虎汤的那个汤证的时候把这个烧退掉，接下来这个热就会入腑，入这个手阳明大肠腑，于是呢你的大便就会干在里面，大便干在里面呢就会变成怎么样，就大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阳明病如果还是发烧还是出大汗而几天都没有办法大便的时候，那你们就会知道可能要用到承气汤了。那那个几天你们可以用承气汤的情况就差不多四五天到一个礼拜以上的话，那你大家真的知道就可以用承气汤了。那承气汤简单来讲就是泻药嘛，就是在把大便拉出来的同时，然后把这个病邪顺着大便一起清出来，就是当它已经入了大肠腑的时候就这样子处理它。那调胃承气汤跟小承气汤跟大承气汤的差别呢，我跟同学用药理，我这边有画一个表格啊，我跟你们说一下就可以了。首先大黄对不对，就是把这个大便清下去嘛，就是泻对不对，所以大黄我们先就有一些，而且剂量都是一样啊，所以就先这样子。有些版本的伤寒论是有先煮后煮的差别，我们那时候再等一下再来讨论。 但是调味成鸡汤是指大黄跟芒硝跟甘草，这个汤是干什么呢？就是当你发现这个人的大便将要燥结，还没有燥结，已经呈现阳明病的状态了，然后你也能够断定说他的大便将会变硬了，那你就大黄芒硝甘草，那用甘草让它比较药性缓一点，不要让它狂泻，因为这里我不需要让它狂泻，主要是芒硝这个药是能够从肠胃道里面倒吸血分出来的药，大家有没有听过什么渗透压之类的名词，对不对？就是你芒硝是一些盐类嘛，你有了这些盐类到肠胃道之后，肠胃道就不但不能把你大便的水吸走，反而会被你把水 吸过来，所以大陆的郝万山先生说芒硝等于在从肠子的内侧在发汗，这个说法是可以的，所以你用了芒硝以后，因为这个渗透压的问题，你的大便就不会变硬，那就不会变成便秘嘛。那如果是小承气汤的话呢，它是有大黄厚或枳实，可是没有芒硝，而大承气汤是大黄芒硝厚或枳实都有，那它基本的原理原则是这样子的，就是大便干硬在里面，那我们学过厚朴也学过枳实，我们知道厚朴是让肠子的横向能够动得了，枳实是能够让里面的东西直向的掉下来，对不对？如果你的肠胃道跟大便没有紧紧的粘住扒不开的话，那你用小承气汤把肠道分开，然后大便往下推，用大黄一清就下来了。那如果你的大便已经干到跟那个肠胃道粘到一起了，那你用小承气汤就扒不开了，所以你就必须再用芒硝再把大便软一点，把它弄得更锐一点才滑得下来，那就是大承气汤，那吃了以后都会拉就对了。那基本的原理原则大家可以听得懂，对不对？就像肠道也是一种黏膜嘛，就像有的时候天气比较干冷的时候，我啦比如说抽一根香烟，烟拿出来的时候就把嘴唇拉破个口子，因为嘴唇太干，所以黏在香烟上，所以会扯破啊，所以大概是那种感觉。所以要用到大承气汤的时候，我们都说是要有这个脾满燥实俱全的时候用大承气汤，这个其实这都是一些病机的形容词啦。简而言之，就是如果你要用到大承气汤的话，那个病是非常有形的，就是你按他的肠子，对不对？他会喊痛，因为里面已经有硬邦邦的东西在里面了。但如果你把这个人放到西医院去拍一个什么透视片的话，那拍出来透视片，这个肠子里面都一坨一坨黑黑的，那这样子你就知道用大承气汤。那在中医史上比较明显的谬误是大承气汤跟大陷胸汤的误用，那个是因为当然是郝万山先生的教材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啊，那我也只是复述一下人家说过的话。这个大陷胸汤跟大承气汤的症是不一样，因为他们这个症嘛都是有发烧发热，可是呢大承气汤因为是肠子里面有大便干在里面，对不对？所以你一按就会好痛。而大陷胸汤是那个是一个痰热的痰饮的病，那其实说是痰饮，实际上我们会遇到大陷胸汤的时候，现在的西医学比较会遇到的是所谓的弥漫性腹膜炎，就是你的肠子有破掉，那个脓蔓延在这个区块。那大陷胸汤病的时候，大陷胸汤症是你手摸到皮肤哦，它会痛到不准你按，这样懂吗？因为皮肤底下都是脓，所以你一摸到皮肤它会很痛。而大承气汤是肠子里面有大便，所以你要按进去它会觉得痛，所以这个辨证点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最糟糕的情况，因为大陷胸汤用了以后，它会把你这个地方的那个脓毛痰啊都抽干净，然后排掉，然后那个脓破出来的口还会收口，就是郝万山先生的教材说这个汤很深，看起来都是攻击性的药，可是 用了之后不但这些脓都抽干净，而且那个破掉那个洞还会自己补起来，哦，就是很奇怪。那这个，所以就是如果大陷胸汤症用了大陈气汤，或者大陈气汤症用了大陷胸汤，大概都会死人，就是有可能会断肠而死，所以他们打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这个事情要记得，都可能断肠，就是肠胃道整个会破掉。所以大陷胸汤是一摸就痛得不得了，大陈气汤的按下去痛了，会觉得有压痛。大陷胸汤跟发炎也，因为脓喷出来也不知道算不算发炎的，就是它的那个脏东西的位置不一样，一个是在肠道腹膜的上面了，一个是在肠道的里面啊，所以辨证点的话，大陷胸汤是不准人家摸，一下都不给你摸的。那大陈气汤是里面有大便，会按了会痛，那这个要先分出来。啊？哦，同学问说，如果两个症都有怎么办？哦，那我现在读过的书还没有两个症都有的呀，所以好像大概我不知道，但是主要就是不可以搞这个，不可以搞错。就大陷胸汤症虽然很少，可是有的时候还是会有，感冒还是有可能会变成那样子。那我是没有把大陷胸汤编入这个教材啦，因为我觉得遇到的情况很少。可是我小的时候曾经看到过有所谓的腹膜炎的患者在我隔壁的病床啊，就是彻夜这样子惨嚎哦，就痛得不得了的。那当然其实我爸爸是西医啦，他就说其实他们都是叫腹膜炎，他们不喜欢称为腹膜炎，因为腹膜炎是一个假的陈述，因为人的腹膜是像保鲜膜一样的东西，根本不会发炎的，所以腹膜根本不可能发炎，所以我爸爸他们总是把它念成腹膜炎。他们都故意念成这样子，因为讲腹膜炎他们心里面怪怪的，因为没有这么一回事。那像那种彻夜惨嚎的这种腹膜炎啊，那你用了大陷胸汤就会觉得真的跟奇迹一样。那有一些这个很精彩的医案是写在那个金方实验录里面，有提到这个故事，那各位同学回去可以自己读好不好。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挑出来的很少数的条文啊，跟同学稍微看一下好了。我们调胃承气汤我挑的是7至41条，但这当然是从很多的条目里面少少挑一点啊，就是让大家认识一下就好。简而言之，就是我希望同学能够好好做到阳明病用白虎汤就解决，那你就不要用到承气汤，因为吃了之后半夜这样子狂奔厕所喷大便，这个绝不是一个很舒服的治疗过程啊，就是所以尽量不要病成那样子嘛。那这个41条是一个很吊诡的条，所以大家也不要记啦，只是说随便看一看就好了。他说发汗后会恶寒，这是虚，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个芍药甘草附子汤有讲到说，有的时候你发完汗你阳气不够人会怕冷，那可是如果你发完汗看起来很虚，可是它反而不怕冷而热的话，那代表它呢已经有在转阳明，里面已经开始要形成燥湿了，于是呢你就给它调胃成气汤，让它不要变成燥湿。那这个就知道一下啦，这个要整本《伤寒论》读的时候才会觉得这条有意思，这样子看不好玩。那这个东西就是有一点说是本来是会发寒的，就它反而发热，那代表它这个太阳病没有打干净，要变成阳明病。那先用调胃神经汤去怎么样？那这个不要记了啊，反正临床的话要需要知道的就是更多。那我们看一下9至30、31、32啊，这也是参考一下，他这个9至30，他说阳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以调胃承气汤。哦，这里 就是如果你是发烧，然后呢不会吐，然后可是大便也拉不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朝胃镜上试试看。而这个阳明病有很多地方是张仲景啊，在用这个很猛烈的大承气汤之类的药的时候，之前张仲景都会有很多试试看的过程，就等于是你真的要打造治这个阳明的腑症的时候，其实不用那么急。就是他如果他是这个五天拉不出大便，用大承气汤救他，或者六天拉不出大便，用大承气汤救他，其实差不多啦。所以你不妨观察久一点。可是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就一定要利用大承气汤的，就是所谓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字“急下存阴”，就是当你看到他的精液都要被烧干了，你大便再不拔掉的话，他继续发热，他整个人会完全干掉，那就死定了。那个时候才是要立刻当机立断用大承气汤。不然一般性的阳明病还没有到达那个需要急下存阴的状态的时候，就比较不那么急啊，就是慢慢观察。那这个30条也没有太大意义。那我们说31条啊，它这个他说阳明病脉实啊，这个宋本的那个脉实写作脉迟，就迟缓的迟，那写作迟的话，那历代真的要发狂了。因为阳明病脉为什么会实，对不对？就已经就是应该是比较扎实有力啊。所以那这虽汗出不恶热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郁解可攻理也啊。这个地方是这样，阳明病因为很多情况都是太阳病传进来的，对不对？那张仲景在用承气汤的时候非常在意一件事，就是表没有解透不要攻理，你要确定这个病邪已经从太阳表已经完全转经完成了才攻，这样才能够一发就中。所以要等它，所以身体重啊，呼吸急促啦，然后腹满肚子很胀啊喘啊，然后要等到有什么状况，就是这些都有了之外呢，还有一个有潮热。阳明病的一个特征是潮热，就是每天到了傍晚的时候啊，会出大汗发高烧。就阳明病的那个高烧是以每天的傍晚为巅峰啊。那个在别的条文里面称那个时间点叫做日不所，就是太阳要下山的那个时候呢，非常非常高热大汗。那个每天固定来像海潮一样，那个是阳明病的潮热。那这个所现在中文已经不太确定它的意思了，但是日文里面还留着这个所的意思。比如说日文就说，哎，你刚刚打电话来的时候，哦，你打电话来的时候我正要出门，那我正要出门的时候，日本这个所念 tokoro 嘛，就是我正要出门，就是 dekakeru tokoro， 就是正要出门的时候，就是正要出门的所。所以就是如果换回古汉语的话，就是快太阳将要下山的那个时候啊，会特别高热。那有了这个辩证点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它已经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阳明理证，那就可以攻理啊。那如果再加上手足肌然汗出者，这就确定大便已经硬了，可以用大承气汤啊。这地方很好玩，就是你如果要攻它，对不对？一般你用调胃承气或者小承气都可以，而这些发潮热的状态，你还要再加一个条件，就是你的手脚狂冒汗，就是那个汗是这样飙出来的，那你就知道这个是真正大便已经结得很硬很死了，这样的时候才用大承气汤。所以你就知道要用承气汤的时候，你当这个人大便都一直拉不出来，然后傍晚的时候会高烧的时候，那你知道可能用承气汤。如果他的高烧会甚至到手脚飙大汗的时候，那就可能是用大承气汤了。那他说如果呢汗多为发热恶寒者，外胃结也，其热不潮者，未可与承气汤。所以你看，如果这个人流汗很多，可他有一点怕冷，那这个有一点怕冷代表他太阳表症还在，所以不要用。那另外呢，他的热不潮者，所以他的没有到黄昏的时候呢大热，那可能还不要用到这样的 重的药。那如果只是腹部胀满大便不通，那你就先投小承气汤，让这个让他看看这个胃啊能不能和胃气，也不是说真的他这个调和脾胃，这不是补药，这是泻药，所以他这个就让他拉拉看，如果小承气拉得下来的话，你就不要用大承气，这很简单嘛，就是有病治病，没病杀人嘛，啊，所以先用比较轻的药。那这个三个方子我等一下再一起整理一下啊。那我们先看一下32条，32条他说阳明病潮硬潮热大便为硬者，可以大承气汤，不硬者不可与之。那张仲景这句话讲的多可恶啊，我们看到病人我们要知道他大便硬不硬，你的辩证点有那么强吗？那按肚子是一个方法，你把脉够紧也可以把得出来，但是如果你还不是那么确定的话怎么办呢？他就说如果不大便6-7天，恐怕他有怕他有燥屎，要知道他到底大便是不是硬到可以用大承气汤，你就先给他小承气汤，如果小承气汤下去他就直接就拉大便出来，那就没事了，就小承气汤症而已。如果他吃了小承气汤不拉大便，可是拼命狂放屁，这个屎气啊，就是湿气，就是他说代表说小承气汤它能够让肠胃蠕动，对不对？能够让这个东西下去。其实承气是什么意思啊？承气就是把你卡住的那个气承气把它承接下来，所以承气就是把这个气接下来的意思，像接生的接一样，就把你的大便接生出来，这个承气。那这个他就说如果你用了小承气汤他不拉大便可是狂放屁，那代表他大便是真的黏在那边了，那这样子啊就用大承气汤。那如果他不放屁的话，那你就先不要给大承气汤，因为他不放屁的话代表你的这个小承气汤在蠕动你的肠胃，在慢慢推这个大便，一开始可能会出来几坨很硬很硬的，但是之后就哗啦啦就开始拉了，所以就不要，他就出头硬后壁汤，就是一开始会拉出硬的粪块，可是后面的就都软了，所以就不要再用大承气了啊。他说如果你没有耐心观察这个该给小承气的东西，你给了大承气啊，最后吃下去一定到最后人会什么胀满不能食，就是你的脾胃的消化机能会被大承气汤打得很虚很虚，那这样子的话就更糟糕，根本不能消化了。那然后呢，他说到这种情况下你一给他喝水他就会一直不忍，对不对？这样子就是说喝了是因为他的胃已经被大承气汤寒到了，连一点水都不能承受，所以他就说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一定要先用小承气汤呢去探一探路，不要直接用大承气汤。那在这个地方阳明病要用承气汤的几个点，对不对？一个是绝对有的就是几天都不大便，这是一个。另外呢脉洪大潮热手足飙汗，对不对？那这个之外还有一些辩证的点是这样的，一个人的大便要被抽干的话，那他的肠胃道已经有在抽水，对不对？所以一定是这个人的小便比较通利，小便尿得出来而比较偏黄，这样子比较可能是造成气汤症。如果你根本没有小便的话，那你水根本没有被抽掉，那你大便也不一定会干，对不对？所以小便要通利比较可能是阳明病的有燥屎。然后还有就是真的燥屎的很严重的话，人会言语，这个33条有讲到言语啊，这实则言语虚则正声啊，正声者重于也。那言语是什么呀？言语就是这个人好像是说梦话乱讲话，就是他的话非常的狂，就像郝半山先生的那个故事里面有讲说，有一个学生嘛得这种病的时候，他就把他骂他，这怎么不来，老师怎么不来看我之类的，然后之后都不记得这样子。那这种会讲出疯话的，这些都是言语。那正声是什么呢？正声就是古时候的正声就是靡靡之音，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常常在听的流行歌曲，这些靡靡之音的那个特征是什么呀？ 就是副歌重复很多遍，就当你这个人呢很虚很虚，脑气已经不够的时候，就会说啊，我跟你说啊，哦那个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讲那个他昨天啊，他昨天他啊怎么样啊，就是开始会有很多很多重复的内容开始出现了，就是他的那个脑子里面自我回馈机制比较弱的时候会这样子。那那个就是比较虚寒症的人会那样子。那阳明症的言语就是会破口大骂，讲一些疯话，或者讲一些你听不懂的话。所谓听不懂就包括什么会唱歌啦，或者是说一些什么，就是明明你是他哥哥，你跟他讲他叫你儿子之类的，就是乱七八糟的。所以倪海厦先生有的时曾经讲过一句话，什么龙花堂的病人啊，大家都是便秘啊，因为当你这个大便这样子一直不通畅，这到底是一种温度造成的脑部病变，还是说因为大便的病变，其实它有一些成分啊，会造成人的自己的血液里面的中毒，有些毒瓦斯？那这个详细的机转我不知道，但是呢，在大肠气汤症的时候，这个言语是常常会发生的，那大家晓得一下就好。你有没点头是真的遇到吗？就大便不出来然后发过吗？ 啊，那晚上乱骂人，然后他讲的话就是很四人三的那样子。嗯。然后后来送去长庚嘛，长庚就来照肚子里面一颗一颗的大便。 哦。 然后好像就是他们用那个凡士林帮他通大便，然后就用那个帮什么帮他通大便，通了以后就好像恢复正常，就不会再那样子乱讲话。 对对对，但是有同学有这样的例子，就是大便严重便秘的时候人会疯掉的啊、哦。那至于说像通大便的方法，如果各位同学自己会去自修啊，看郝万山教授的讲稿，他有提到阳明通大便还有一些别的通大便的方法，比如说像蜜煎导法，有没有听过？就他把蜂蜜加热啊，烧得干干的，但要买真的蜂蜜啊，像好多蜂蜜都是假的，然后那把那个烧得比较干的蜂蜜趁热它还软，拿成捏成一个条状，像粉笔一样，然后把它塞到肛门里面，然后那个等它冷了以后就会变硬嘛，那把它塞到肛门里面，然后它的大便就会通下来。那郝万山教授他讲说，这个蜜煎导法非常不得了，就是一个便秘的人，如果你用我们外面的那个叫什么栓塞的那种叫什么， 我还有 肝就是通便的那个东西灌肠剂，你一用就天天都要用。可是蜜煎导法是你用一次半年之内都不再变，所以为什么那个神都不知道，就直接把蜂蜜塞到大肠会有这种效果。那所以大概这样的发疯乱讲话也可以当做陈气汤的一个辩证点。那说到这个陈气汤里面呢，我们新遇到的一味药，大概就是两味药，就是大黄跟消食了啊。那大黄的性味是苦寒，然后这个下淤血血痹速食涤荡肠胃荡涤肠胃推陈至新。这个各位同学可能听到大黄都会第一个感觉就会知道它是通大便的泻药，对不对？就像我们从前就有听说有朋友要逃当兵啊、哦，就带一包大黄粉到军营里面，然后有事没事就吃一点，因为大黄的粉末的那个泻的力量比那个大黄煮在药里面要强非常多，所以他大黄粉就他有什么应该就丢一点，他就狂泻不止，然后就在那边在军里面拉肚子不知道十几二十天，然后那些军医法医都验不出是什么东西造成的，然后最后就把他推下来了啊，所以就可以用来逃兵。哈，肚子会变大，拉久了会坏掉，对不对？不过就是有人这样子做的。那大黄它的这个一开始的东西呢，它是说下淤血血痹，这一点蛮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现在的也不是，不要这样讲，因为是日本人啊，像日本人他们比较熟悉用陈气汤，所以他们会忘记大黄是一味破淤血的药， 其实大黄是非常强的破瘀血的药，我们这个课不会带到太多，但是如果你是看的那个中国人伤科的方，就会知道受伤的人的药常常会用到大黄，一用大黄你把那个淤血推散，你的伤才容易好，所以它的确是散淤血的药。甚至像是有一些古时候的那个伤科的书说什么，你从高处摔下来或者从马上摔下来，他说常常第一个那个受这种内伤的症，第一个症候就是那个人会全身觉得闷到要发狂，然后大便不通，你用大黄把他大便通下来了，他全身淤血就散了。所以那个通大便常常是伤科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如果大便不通的伤没办法好。那说到淤血，我觉得现阶段同学要知道的药比较是二味生苏饮吧，就有一个药叫做生苏饮，我们在上课讲过，就是人参跟苏木，因为化淤血的药有很多吧，各有各的不同的作用点，像什么花蕊石也是很好的化淤血的药，我们上次教人参就讲到了五灵脂，也是很好的化淤血的药。那苏木啊，苏方木，它是一种红红的木头，它不是金方的药，它是外国来的啊。这个苏木跟人参两味药是合起来叫做生苏饮。那也有一个，也有另外一个方式治感冒叫生苏饮，就是人参跟苏叶啊，那个不一样的，那是不一样的生苏饮。那这个人参跟苏木的生苏饮啊，它是治疗一件事，就是一个人身体有出血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些血会沿着你的血，那些淤血会沿着你的血管流，然后到最后它会堆积在某一些微血管，就是淤血会堆在肺里面，然后到最后那个人被他自己的淤血活活闷死，就是这个中国比较古的书叫做恶血攻心啊，其实不是心是肺，就自己被活活闷死。到了清朝的写这个血症论的这个唐荣川就直接讲了，这是淤血闷在肺，所以这个东西要赶快吃二维生素饮把它那个淤血化掉，不然会被闷死。那我为什么要特地提到这个事情呢，是因为我是有听到过两个例子，就是在西医那边动过一个什么小手术，然后他的那个抗凝血剂打得不够好，然后回去之后他就被他自己的淤血闷死。我已经听过两个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就是在西医那边做一个小手术，比如说开一个疝气，然后他的抗凝血剂没有打得很好，然后后来就那个淤血就让这个病人就回家半夜闷死在床上之类的。 多是骨科的脂肪栓塞 啊， 骨科手术的脂肪栓 塞之类的。那这种把自己闷死的这种药，就是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有家人啊、去动某一种程度的外科手术的话，生苏饮还是要稍微吃一点，免得不小心死在家里。那至于说上次焦哥跟汤哥有没有讲过，就说你打了麻醉药以后要退那个麻药，你又吃一点科中葛根汤，比较能够把麻药退干净啊，这样子的话比较不会有后遗症。那这里稍微讲到一下。那至于说什么破真假积聚啊、留饮啊、素食啊、涤荡肠胃，其实这很简单嘛。一个人会有真假积聚，就是可能有一个什么包块肿块，那总是有东西堆在那嘛，那不是血不通就是气不通就是痰水，不然就是食物嘛，反正各种东西遇在那边积在那边都有可能形成这种块，所以它都能够通的话就都有一些效果啊。它是推陈至新，这个神农本草经里面用到推陈至新的药只有三味，一位是大黄，一位是芒硝，一位是柴胡。那大黄的推陈至新，像是古时候治疗虚劳的药，比如说张仲景的大黄直虫丸，或者另外还有一个方叫做百劳丸啊，就是治虚劳的药，里面都会有大黄，而这大黄可以让你这些比较不好的东西打掉，让你有机会是把好的东西补进去，所以它是有这样的效果的。甚至像是大陆那边有一种成药叫做清宁丸，这个清宁丸啊，就是把这个微量的大黄做成药定。那老人家其实有一些毛病都是来自于便秘，就你每天大便不通，每天都不舒服，那你用那个微量的大黄呢，让它稍微能够通便，然后能够帮忙代谢排毒， 然后又不是大到让它变成被泄的丧失元气，那这样子也是老人家的一种保养的方法啦。啊，就这样的成药还是存在的，那一般来讲效果还可以，当然我们也有别的方法，但是以保养来论这样子还可以的，只要不要去到伤，微量的是可以啊。那至于说用大黄的几个要点呢，先说药理的话，就是我们那时候讲到三黄的时候，黄芩、黄连、黄柏，有讲到黄是火的死亡，对不对？所以黄色的药能够清火，又黄又苦的药能够清火。而大黄呢，跟黄芩、黄连、黄柏不同的地方呢，是它呢有一股香味，所以大黄其实闻起来还蛮好闻的。那芳香又黄的话，你知道黄就已经是跟脾胃有作用点了，对不对？那还加上芳香，那就更加跟脾胃有作用点，所以它是又黄又香，所以叫大黄。可是它的黄不只是黄，比黄还多一些什么，所以它非常会作用在脾胃，然后把这个脾胃冲干净啊，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这个用大黄剂有几个需要知道的事情，就是大黄这味药是越煮的久就越没有力，这第一点大家能够记得吗？久煮则无力，所以如果你用大黄的煎剂的话，它这个他说你看啊，大承气汤对不对？他说用十碗水先煮，因为这个三个承气汤里面芒硝一定是不煮的，你知道芒硝是盐类的东西，是调进去的，就汤煮好再化进去就好了。那这个大承气汤的这个173页大承气汤，他就说先用厚破枳实呢十碗水煮到五碗，然后再煮大黄，从五碗煮到两碗。那你记不记得我们从前煮桂枝汤的时候有说，这个桂枝汤的什么六碗水收到三碗水，差不多20分钟要煮好，也就是大黄这个收三碗水这件事情呢，我们是要在20分钟以内完成的，因为20分钟以内煮出来的大黄才会有很强的泻下的力道。你如果照郝汉生先生的课讲，就是你煮得更久的时候，它就会分解出一种能够让它不拉的成分的，那这样就不太会拉了。所以大黄的煮的时间你要狂拉，就不能让它超过20分钟。那至于用大黄的剂量是这样子的，我们一般人的肠胃啊，有对大黄是有不同的耐受度的。就好比说有一些经方派的老师傅，他们在开大黄剂之前就会先问你是哪里人，就是如果知道你是湖南或者四川人的话，就会开比较重的大黄，因为辣的菜吃的多的人，他的肠胃的大黄耐受度很高，他平常吃的越辣的人就不怕大黄。那如果像我这种平常吃点辣都受不了的人，那我可能吃点大黄就狂泻不止。所以大黄的用量是可以从很小到很大的，你要看那个人平常的饮食，所以这一点是比较麻烦的。那至于说大黄要不要用酒洗啊，我们历代的十方本草的中医有一个论点，就是如果你大黄服用酒洗过，它就会直往下冲，如果你用了酒洗，这大黄的力道就可以飘上来，就那个酒能够把，因为你知道麦子发酵，对不对？本来米麦就是平和中正的东西，那沉到下面的那些麦芽糖在上面蒸馏出来的叫酒，对不对？所以用酒冲过以后，那个药性会比较往高处走。那其实用酒洗过，主要就是这个大黄的泻下的力道不会太猛，就这样子想就可以了。你当然，你如果酒洗大黄，你是可以用在伤科，就是你如果你是受伤的话，那你用过大黄用酒治过，那这个去瘀血的力量比较是全身性的，因为你不用酒的话，就直接就打下来就通大便而已。可是，在仲景方里面，我们就酒洗就当做是让它不要太猛，而且我们的这个桂林本啊，是调味承气汤跟大小承气汤都用酒洗，而宋本呢是小承气汤没有用酒洗，以至于宋本都会有另外研究宋本的人就会说，你看哦，只有小承气汤不用酒洗，可是那小承气汤力道就是把大便推下来， 那不用给他时间怎么慢慢走或怎么样，就有一些论点存在啦。那实际上就是现在就是用就用了，那你也不要以为说这个大小承气汤调味承气汤大黄，因为有用酒洗过，所以这个大黄就会走遍全身，那没有啦，还是以通下为主。那至于说厚朴的话，那个大承气汤的厚朴就多，小承气汤就小，那枳实也大承气汤多，然后小承气汤的小，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当做那个大便越难对付，我们就放越重，就这样子好了啊，我们先不要想太多。那芒硝的话，芒硝的情况比较惊人，是调味承气汤的芒硝最多，然后大承气汤的芒硝反而少一点点啊。那可能因为调味承气汤就是以软便为主，它用那么多的芒硝让你大便根本不可能变硬，就是这样子。那这个至于说大黄这个的用法，因为我个人比较不会用大黄，就尽量用白虎汤解决，所以我临床经验并没有那么多。那这个在用大黄的事情，这个事情里面呢，历代的医家比较有一个争论的点是这样子的，你们姑妄听之啦，就是大黄到底能不能治湿热，就是大黄清热是很清楚的，可是它治不治到湿呢？就好比说，如果你用大黄把一个人狂泻，他一定会精液受损，所以这个人一定会泻得干干的，对不对？如果这个人体内他的那个积聚是痰饮，那大黄就把这一整块痰饮都拔下来，那这样子也可以算是能够把湿热都打掉。但是如果你是那种身体里面是那种湿热弥漫混杂在一起的这种体质的话，你用大黄，大黄可能就不见得有能力把那个湿跟热拆开来了，就可能大黄治热但是不太能治湿，所以在那个情况下用大黄可能会有一点难度啦。就整坨整坨的你用大黄打是很好打的，那至于需要拆分的，那你可能用别的药比较好用一点，就是大黄它有一个局限是这样子。那大黄在中药里面叫做将军，大黄跟一个什么药都叫做将军啊？ 硫磺。 硫磺，对，大黄跟硫磺都叫将军，那这两个药都是很猛的药。那硫磺是非常补阳而非常润的药，所以补阳那个又补阳又比较偏排水比较燥一点点的附子，那又补阳又会润肠的是硫磺。那大黄是很猛，所以我之所以提到将军是这样子吧，因为我要你们自己回家研读金方实验录嘛，那可能今天读一读就开始读承气汤啦。那因为大黄叫将军，那曹英甫先生他们开药的时候常常用四川产的大黄，就四川产的大黄那个纹路比较漂亮，锦纹大黄啊。那他那个四川产的大黄，他在写药单的时候就写川军，川军就是四川大黄，所以当你看到他写川军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看到什么新鲜的药啊，就是大黄。哦，只是提到将军，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免得大家读书看不懂。那至于说用承气汤这个大黄这种剂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就会把人打虚掉，所以像那个陈士铎的医书就《本草新编》，他就提出一个建议，他说如果我们要用承气汤的话，不妨在承气汤里面同时煮进人参、黄芪、当归之类的药，就你看这个人气虚而有承气汤症，那你就先把补气药煮在里面嘛，或者是血虚，那你就黄芪、当归都煮在里面嘛，就你先把补药一起煮，反正你不管煮多少补药，这个汤还是一定会让你泻就对了，所以你也不用怕承气汤被它药性破坏掉。所以陈士铎是建议说，你如果要用承气汤，不妨把补药先煮在里面，免得用了之后人虚得不得了。 那这样子是不是同学可以想到这个思考啊？所以真的要用之可以这样子。那至于说我们说石膏的这个清热的效果，如果你打成粉的效果是用煮的十倍，对不对？那大黄粉的话大概是一钱可以抵煎剂的四钱，就如果你是用大黄直接粉来吞的话，它的下泻的力量是四倍啊，大概是这样子。而且大黄就是一泡水就会软，煮两下药性就很够了，所以都不太需要久煮啊，不久煮是一个基本原则。你真的慢炖了之后，那就对不起了，承气汤就变成不是承气汤了啊，也就不会泻了。那芒硝这味药，它是芒硝，我们都会说跟硫磺对举，说硫磺治阳，芒硝治阴，然后呢又有什么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对不对？如果我们要炸生源药局，就写一张药单，请阿才把硫磺跟芒硝放在一起打粉，这样子会就变成炸药了，对不对？哦，对不起，我们跟药局无冤无仇，就随便讲讲啊，这就是家庭主妇的黑暗料理啊。如果跟药局结仇的话，就写这种药单，麻烦你硫磺、硫磺、芒硝一起打细末，越细越好啊。那大家多半药局就会发生爆炸事件。 老师好像还要加碳粉。 哦，这样子，那你就说什么加点生地碳、什么竹叶碳，就随便讲。那就是硫磺很热又很润。那芒硝相对来讲就是很寒又很干，其实芒硝会把人的水都抽出来，所以芒硝虽然能够软大便，可是一用芒硝人整个人都会干掉，这可以理解吧？所以芒硝其实是我们用来去痰的药里面最猛的几味药，你一吃芒硝整个痰都不见了，那个痰是被强迫干燥，就是吃下去以后所有痰都不见了，它会把硬把这个身体里面的水拔出来。所以承气汤哦，这个芒硝就是很危险，就是承气汤你用的不好，你芒硝会搞到你肠破掉，所以承气汤一定要辨证辨得很准才能用。那它也是推陈至新，那去治五脏五脏积热啊，胃胀痹，涤去去结饮食，这样都对。那除邪气啊也可以。那至于说炼之如膏，久服轻身。对不起哦，我真的不太清楚怎么样吃芒硝补肾，可能一些古代的怪方会有这种炼芒硝来吃的这种养生的方啊，但是至少我对这个东西的感觉有点不是很喜欢。那这个硝石有各种形状，比较硝石矿挖出来什么苦硝、马牙硝、阴硝什么，那些姑且不论，简单来讲就是芒硝比那些刚挖出来的硝石矿要缓和一点。那硝很多很多这种类别的这个矿里面，最缓的一种叫做玄明粉。玄明粉是那种盐类，到底是硝石炼出来的还是那个人的粪尿里面炼出来的，我已经有点忘记了。所谓这一类的东西里面最缓和的叫做玄明粉。那它的那个后来避那个清朝的康熙的会，所以玄好像后来都写圆这样子，那这个就比较缓和。那有些说什么反正就是用芒硝是比较中间啦，但是反正用了芒硝大便就不会硬，那我们先知道到这样就可以，因为你要知道的更详细其实也不太有意思啦，说真的不太有意思。因为芒硝像金匮要略有一个治疗女老胆的方，就是硝石矾石散，然后怎么样呢，就是你要看到一些别的方去研究的时候，你才会看得出芒硝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那我们在承气汤里面对硝石认识到这样，大概就先这样就好了啊。因为我觉得教本草教多的同学也会消化不良啊，真的消化不良吗？还是我太懒惰了？哦，是我太懒惰，大家其实不会消化不良啊。好，那现在时间也差不多了，那下次我们再教，下次的话应该会蛮好玩的，我们下次要教一大堆昆虫啊，就是教各种破血的药，那这个可能会 听起来也比较有意思一点吧。那桃核神气汤啊，就是杞人如狂，底下汤就是杞人发狂。哦，如狂跟发狂啊，就是当你面对一个病人，对不对？这病人跟你讲说，医生，我就是很不舒服啊，应该帮我医好啊，到底能不能帮我医好？开始拍桌子，这叫如狂。他直接跟你讲说，医生，我就是上帝怎么样的，那你就会让他发狂，就是。真的是这样分的，我不是在说笑啊。就他的亢奋是自己很勉强，然后压力都压力不住，那是如狂，然后已经整个人都疯了，就是发狂。那什么雪在下则这个《黄帝内经》有句话说，雪在下则发狂，雪在上则善忘。就如果一个人呢，他的淤血在比较高的地方的话，那他就会很容易健忘。那雪，如果是淤血在比较低的地方，这个人就会发狂啊。那这种话其实说起来真的很好玩的，就是西医如果遇到精神病患，并不一定会觉得他有淤血，对不对？那中医遇到精神病患，会先问便秘，再问淤血，然后再问什么什么，就有一堆可能性存在。就我绝不会说你破了淤血症，你疯子一定会变得不疯，我不会讲这种话。可是疯子里面，你看得出是桃核神气汤这人医好的，哎，占到一个百分比；看得出是大神气汤这人医好的，占到一个百分比。那你把这个淤血化掉，那人就好了。可能是淤血在那边会产生某种化学物质啊，然后造成这个脑部的这个不对劲。那当你用桃核神气汤把它医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这样的疯子如果照西医的医法，真的是怎么样都没有办法得救啊，大概是这样的感觉。那这些事情我们就下礼拜再说。那这个礼拜，下礼拜同学，我们要开拍卖会啊，大家大方的把自己药拿出来分给同学用，好不好？还有有些同学说要做蒲灰仔的，赶快做一做，大家来用用。哦，就是家里面可以烧东西。那有没有同学是上次前之前上课到今天有没有一些方子搞不清楚状况，怎么样要问的，有没有？要跟还有什么有没有用什么方有什么特殊的经验要跟大家分享的？都没有是吗？哎，请说。 听海教老师说那是大黄甘草汤吗？ 对对对。 那为什么那大黄吃了以后尿都很黄，非常黄？ 哦。那是染黄对吧？ 不知道，就是你吃了又感觉有好啊，可是好感觉好像拉得很厉害。那 哦，对对对，这个东西我再讲一下，不要不录啊，这还录下去。就是这个刚刚同学讲到，倪海厦先生推荐大黄甘草汤，这个就是有一种食物中毒，是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它排掉，所以大黄甘草吃下去，然后把这个食物这样打到底就出去了。那这个东西就是大黄里面有一种推陈至新的功用，里面我说到的通阴通用。因为你们这个两个，你们这边三个中医基础班的时候，我有些东西漏讲，像治则这个地方，我记得你们的基础班，我都每个班都有漏讲一些东西。就是我们中医有一些这个治则，对不对？说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这些都知道，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些状况，就比如说这个人在拉肚子，可是他这个拉肚子，因为他肚子要排除有毒的东西，那他已经在拉了，那你要给他泻药，他排干净，他就不拉了，这叫通阴通用。这是基本治则之一。那还有一个叫做塞阴塞用。就像如果你这个人吃什么东西都不消化，塞在那边，对不对？那你就要给他吃很多很多补脾胃的药。其实补脾胃的药都会塞在脾胃，对不对？可是他补了之后，他脾胃才动得了啊。所以他已经不消化，你不断给他吃补脾胃药，他脾胃才能够动，所以叫塞阴塞用。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到，因为一般的治则是通阴塞用，就比如说他拉肚子不止，对不对？你要赶快帮他吃一些止涩的药，什么赤石脂啊，什么什么，让他体涩住他的肠，叫他不要拉。但是塞阴通用，通阴塞用。可是有时候他的这个拉肚子是因为有毒素，所以赶快把排干净，这、就是通阴通用。 还有像这个人的胃胀，对不对？他是急性的胃胀，我们赶快吃一点消导的药把它卸下去就好。可是他是慢性的，是消化不动的，那你就要补脾胃，也要让他胃慢慢会动。所以就是，那至于说什么热阴热用、寒阴寒用那种什么的，哦，那个，那对不起哦，寒热那个的热阴热用、寒阴寒用这东西，每一个讲那个地方是很混乱的。就比如说这个人在发高烧，可能他是因为阳伏阳外越，所以要用那个什么附子剂什么的，也有这样的讲法。那也有一些讲法是说，什么热阴寒用寒阴，热阴热用是怎么样？就是这个人是很寒的，比如说四逆汤症。可是这个四逆汤，他因为他身体太寒了，你这药一下去，他身体把它挡出来，所以药进不去，会吐。所以你要把四逆汤放了，再混一点苦菜汁，再加一点猪胆汁，然后冰冰的喝，他身体的寒气就会觉得，哦，原来是朋友不是敌人。然后等到喝下去之后，才发现，哦，糟糕，一嘴入里啊，然后才在里面暖回来，就用卧底这种泄民的方法，就真的是这样吗？就我们用来骗药就是这样子用的，就有很多骗药法存在啊，就是当你身体太寒了，你要把热药冰冰的喝，这样子才能够骗过去之类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做法了啊。那这是治则的。那糟糕，同学刚刚问的其实是尿会变黄是怎么回事？非常黄，我跟你讲，如果你一排科学中药，因为明通的罐子是白罐子，对不对？如果你要看哪些科学中药里面有大黄，你远看就知道。因为凡是有大黄，那个白罐子一定被那大黄染到黄到外面来。所以大黄本身的那个黄色是很强的。那另外就是，如果你的有热被侵到尿里面，让尿把热排除的时候，尿一定会变黄的。所以大概是这样子，就是热被侵到膀胱去的时候，尿会黄。然后大黄本身有很强的染黄的作用，这样子，所以姑且只能说到这样。那至于说那个黄到底是热还是大黄染的，对不起，不知道，恕我无能无知啊，就是我没有去研究过这件事情。那还有没有同学要说什么？但不过这个阳明病的尿就是可能比较偏黄，因为是热症嘛。那少阴病的尿就是什么偏白，就是尿会有一种白雾雾的感觉，就是少阴病的尿，因为。有的时候少阴病也会发烧，阳明病也会发烧，都烧到39度的时候，辨证千万不能错。就像白虎汤跟当归骨血汤不能变反，对不对？同样的，少阴跟阳明也绝对不能搞反哦。这个脉啊，这个症一定要很清楚的。那还有没有什么要说的？还有没有要问的？我想最近教课的进度非常缓慢哦，所以各位同学应当都还听得懂嘛，对不对？但只会嫌我教的太慢而已，哦，不会嫌太慢吗？不会嫌太慢吗？因为你像是有些同学，我知道程度是比较好，上完课自己都看了好几遍了啊。那不过我就觉得好像慢慢我把它到，就是把速度低落到这个程度，大家也安心嘛，就是缓缓的学就好。因为我总是记得，我从前读上完课第一遍、第二遍、第三遍，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读什么东西，所以。我觉得伤寒症我教快了不是很好啦，哦，因为我在读到第四遍才开始有一点感觉，但是开始有点搞清楚他在搞什么东西，所以我总是假设说大家说不定都跟我一样笨哦，所以就教慢一点，好不好？那还有没有什么更大的建议？家里面有药，下次要大方带来哈，哦。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前面教了一些方子。辨证点都要记得哦，太阳病，像我说，不要说什么感冒都还在用桂枝汤啊或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就不太好啊。一些辨证的点要知道，因为这些基本功是很要紧的，你有这些基本功以后，医术才容易进步。好，那就先教到这里了啊。